画出一道天际线，你是我不停追逐的一天，有时在眼帘，有时在耳边，有时太阳问问我、啊、可他问我、啊、你还是你吗？ 宝贝， 赵聪涵石头城里新歌上榜。 在山里升起火，拥抱的那些酒，想要那些理想，和让你烦恼的琐碎，爱情还是要继续吧，还是明天会结束，谁把我 Seven、 张科明花开不败上升两位。 其实人各有命，唯有努力去拼，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奇迹。花开不败，我不会辜负已故恩师的信赖，我会承载希望的期待，绽放属于我人生的精彩，展现我的姿态，奋斗的姿态，只属于我自己的 rise。 高纯之恋上升四位。 天高云淡多情啊，美丽的耳轻轻缠身到水唇轻悠扬，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不同的音乐，同样的坚持，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你的音乐由你掌握。 好，来看一下这周排在第七的歌曲《花开不败》呢，是来自嘻哈原创歌手张科明的作品。 2013年，张科明同校外的音乐人组成了朋克乐队异义分子。2014年呢，回校创作，经过了两年时间的努力，2016年的3月，他终于发布了个人的第一张 mixtape Below， 并在3月发行了个人的第二张 mixtape Real Me。 事实证明，只要朝着自己认定的方向坚持往前走呢，就一定能够做出自己的成绩。很多人知道张科明是一名硕士研究生，学霸加嘻哈歌手的身份标签呢，也让张科明一经出道就收获了很多迷弟迷妹们的追捧。 这让我想到了潘玮柏，也是学霸加嘻哈歌手。 对，学习好很重要，对不对？ 当然长相也很重要，对，就取决你未来能不能走这条路。 是，人家就是学习好，会唱歌，而且长得帅。 好啦，我们说这么多呢，一起来听听来自张科明的这首《花开不败》，马上带给大家。 在梦想面前没别的选择 do or die， 不然就不要浪费宝贵的光阴珍贵的菜，追随我的信仰花开不败，给我希望的来选择的这条路再难我都会继续坚持 fight。 以前的我身体羸弱，总上家人操劳过多，但现在的我身体健硕，经历了成长变得洒脱，不断的增强自己的实力，只为了不再被人看不起，只有音乐灵魂的寻觅，努力过后才会有戏，厚积薄发积累底蕴才能抗争自己，已经被诅咒的命运逆天改命。其实人各有命，唯有努力去拼，才有可能创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奇迹。花开不败，我不会辜负已故恩师的信赖，我会承载希望的期待，绽放属于我人生的精彩，展现我的姿态，奋斗的姿态，只属于我自己的 rise。

我22岁想着谈恋爱吧，22岁就想着，哎，毕业之后做些什么呀？未来要有什么样的生活啊？要怎么努力奋进呢？对不对？ 是。那其实呢，陶喆之前有一首歌曲叫做《22》，其实把这个少女的这种情怀写的是淋漓尽致。对， 其实22岁可以有很多的想法，对不对？你可以把自己的未来好好规划一下。如果你喜欢写诗呢，你可以出个诗集；如果你游戏打得好，还可以去打职业， 哎， 再或者是周游世界之类的，对不对？ 对。但是22岁的邢文泽呢，希望在毕业之前有一场自己的原创演唱会啊。用四个字来形容呢，就是 非常简单， 白日做梦。 什么？ 没有， 咱俩说的是一回事吗？ 对，好了，开个玩笑呢。但是其实蛮难的，因为作为一个大学生来讲，难免会遇到各种资金短缺的问题，包括场地啊，这个乐器啊，还有人员呐、啊、排练、啊、等等一系列的花费。 对，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一点，拉赞助， 是， 对不对？所以 学生会那种， 邢文泽也是在拉赞助的时候常常碰壁了。 好在呢，他的热情也是一直都在，最终呢通过众筹的方式实现了自己做演出的梦想。 哎，那我觉得其实邢文泽也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年轻人，对不对？感觉呢充满热血啊，让我也重新又沸腾了起来。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这首歌吧，已经上榜数周了，邢文泽的老头送给大家。 转眼之间你已经30岁了，我的外甥也都上小学了，我的父亲总爱抚摸他的头，一笑便看见岁月的温柔， 就是本期的上榜歌曲了。大家有没有听到自己喜欢的那首呢？赶快动动手指，把你喜欢的音乐分享给更多的人吧。好，那下面就要进入我们的新歌推荐环节了。这周的新歌推荐到底有哪些优秀作品呢？马上来揭晓答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原创歌手甘宇航，名字叫做信。 哎，那甘宇航呢是2016年中国大学生音乐节的全国30强选手。那16年的8月份呢，中国大学生音乐节100进30的晋级赛在天津滨海新区瑜伽铺青春音乐学院正式打响了。经过2场激烈的晋级赛哈，甘宇航晋级了全国30强。 这位拥有着优秀声线的原创歌手呢，从崭露头角就获得了许多人的关注。有一些在现场听过他唱歌的人呢，在网上搜寻和询问有关他的资料。 那相信甘宇航如果在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是不是可以从30强再挤进个5强6强的，说不定还能前途无限呢。 当然呢也会有更多的人喜欢他的歌，因为他一直在努力，这种热情呢也会汇聚更多的关注。 没错，只要笃定哈，我们也许就能实现心中的梦想。 是的。 那下面呢我们就为大家放送一首来自甘宇航的《信》，大家一起来收听一下。 过去怎能遗忘，就算荒唐也值得赞扬，回头望黑暗过光，梦一点 十七岁的街上，每个孤单天亮，我还在不停地满是原创。街角的大排档，一大啤酒陪伴两梦想，睁着眼睛直到天亮，那夜的终点我在歌唱，世界谁跟得上，到头来不过一场匆忙，可是我天生疯狂，天性倔强，过去怎能遗忘， 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异域风情的歌曲，那来自买买提小麦的一首《父母》。 其实我们一提名字，大家都知道是一位来自新疆的歌手。 买买提， 买买提不亚于张亮两个字哈，在这个华语起名的时候啊，这样的一个辨识度。但是音乐一响起呢，却是非常耳熟的流行歌曲前奏的 feel。只有当小麦一开口，我们才晓得这首歌的一个面貌。 对，其实有关于写父母的作品真的是非常的多，是当代歌曲中最恒久常见的一个话题。 是的， 但是每一首歌吧都会带给大家一些感触啊，或者是感同身受。 嗯， 或许这首歌能够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好的，那我们不如呢就一起来感受一下，看看小麦通过这首父母想要向我们表达出的情感是一种什么样子的感觉。一首父母马上带给大家。 바르니 바르게 놨던 이끌어간다 두루바람 냄새 바르게 두루간다 와이바람 냄 한름과 옛게 화이너간다 하이바람 냄 앵글 바르게 열렌

会儿再听。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中国大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最有温度的音乐。 让我掉下眼泪。 最有态度的节目， 你买不起就说这东西不好， 对对对， 这是混蛋逻辑。 然后这男的就走过来给了我50块，说小姐能不能不唱了。 从那会儿大家是真的喜欢，但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来发泄啊！一高兴 也没有劲 儿， 对。 中国摇滚榜重磅出击，引领独立时代风向标，感受永远的热泪盈眶。无态度不摇滚，中国摇滚榜，中国摇滚第一榜。 无态度不摇滚，最有温度的音乐，最有态度的节目。这里是中国摇滚榜特别节目《摇滚碟中谍》。大家好，我是张亮。 嗨，大家好，我是小奥。 在今年的2月27日呢，玫瑰博士正式签约了摩登天空。那说起摩登天空啊，他们自1997年成立，在今年呢也是迎来了第20周年。如今呢，摩登天空旗下的签约艺术家、音乐人已经高达60余组。那玫瑰博士呢，也就成为了摩登天空今年在新春后首支迁入旗下的乐队了。 哎，很荣幸。那自从2013年秋天组建以来呢，玫瑰博士这支新锐而低调的乐队就被誉为最具有艺术气质的新生代另类摇滚乐队。他们以纯正的90年代的另类摇滚之声抚慰了我们每天都在动次动次的心。那2014年的冬天，玫瑰博士迎来了目前的鼓手，乐队呢也随即迅速地进入到了春天的状态，并开始活跃在上海的音乐节以及各大演出场地的舞台。 那还有去年贝斯手挂挂的加入，两男两女的组合正式确立了。经历了人员的更迭呢，玫瑰博士把背景各不相同的4个人融到了一体，还产生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发展。那玫瑰博士曾经介绍自己说呢，我们没有太明显的风格，不愤怒也不得意洋洋，而是沉默的自然延伸，不单单为了记忆的快乐，也希望能够给人带来赤裸而纯净的觉醒。 尽管并不是多么宏大的理想，但玫瑰乐队呢有着他们自己的信念和坚持，也懂得享受音乐带来的快乐。如今乐队已经计划已久的首张录音室专辑面世了。从今年的11月12号起，玫瑰博士将携首张专辑《静》开启他们全国共计14站的巡演，包括厦门、深圳、成都、长沙、上海站等。热爱另类摇滚的你呢，一定不要错过喽。 好的，下面呢就来听听玫瑰博士乐队的作品，节目就要开始了。如果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有什么感受，欢迎和我们随时互动留言。 那大家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了。收听节目大家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开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真诚自由独立狂野，倾听音乐的生命与个性，汇聚情感创作背后的累积。 摇滚碟中碟，寻找最直击内心的呐喊。 好了，那新晋另类摇滚乐队玫瑰博士呢，在经历3年潜心打造的首张录音室专辑《静》在今年10月25号就正式发布了。那纵观这整张专辑啊，是构建了一个真实存在的理想国度，乐队成员们称为纯净大地，那相信每一个倾听者呢都会被他感动到。 对，这片纯净大地就是属于玫瑰博士以及他们的粉丝们的。那玫瑰博士乐队复古经典磁力深邃的声线和另类的异域风，带着很强的表现力，主唱独树一帜的嗓音与乐队国际化的现场表现力，几年来就征服了无数国内外的粉丝。而且玫瑰博士也是迅速的成为了近年来像美国 SXSW 等著名音乐节的宠儿之一。 是的，那在新专辑《静》当中呢，一共包含10首歌曲，它是一面由梦境、诗歌、日记、散文和个人经验构成的镜子，全面的记录了成员们的情感蜕变。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3段，缘起、基调、延伸，但是没有结束，因为在纯净大地的国度上还有无限种可能性， 就像在看玫瑰博士的一个史诗大剧一样。好，下面呢我们就先为大家带来一首 Every Way， 一起来听一下。 那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今年五一期间的上海草莓音乐节啊，阵容十分强大。 嗯， 台上呢不但汇集了国内外几十组知名的乐队和音乐人，连台下观众中也隐藏着不少大咖。这其中呢就包括美国著名音乐节 SXSW 西南偏南的总监。 那和普通乐迷们不同的是哈， SXSW 这位总监大咖他没有被那些国内外的大牌乐队吸引，而是在 Young Blood 的舞台下密切的观察着。在这个为年轻乐队搭建的展示舞台上呢，他希望能挖掘有潜力的中国新锐乐队。终于就在第二天的 Young Blood 舞台上，有一支乐队成功的吸引了他的目光。那这个大咖也说啊，听起来呢有些像 The Cure， 乐队里还有俩女生，其中一个还是鼓手。 这时候呢这位总监还说道，我希望再多听听这支乐队的录音作品，然后密切的关注他们。而作为一支新进的乐队呢，玫瑰博士今年夏天在普吉岛呢结束了他们新专辑《静》的录制。 那这支年轻的乐队第一次录制专辑呢就是飞往国外，虽然不是什么发达的欧美国家，但普吉岛的异域风情和国外录音师交流碰撞，精良的制作以及多样的想法，这些对于大多数组建没几年的乐队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机会。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下这首歌 Dr. Rossi， 感受一下玫瑰博士的自我风格。 Empty room, we know that's the one of something. 声音随行，摇滚随心。这里是中国摇滚榜。 好了，那近期呢，玫瑰博士发布的一首全新单曲 Silver Cream 呢 2MM 非常引人关注。他们用深邃浪漫而忧郁的声线，讲述了来自城市边缘的年轻人向外界和自身深处进行探寻的故事。 摩登天空签约乐队一向是眼光毒辣，所有签约的乐队都有着较高的品质，并且风格鲜明。玫瑰博士乐队的音乐呢，有着深邃的内涵。这首 Silver Cream 2MM 是他们写给好友作家绵绵的。鼓手一斌说啊，绵绵是 Queen， 他的歌声唤醒我们，他像一座桥梁一样，始终连接着我们苍白灰暗的国土与彼岸的世界。 就像歌词中唱到那样哈， You never let me down, silver bell song, we are looking for you， 你永远不会让我倒下，银钟般之音，我们寻找你。在新单曲 Silver Queen 的灵感呢，也是来自大卫林奇的 Lost Highway。 这首银色之歌不仅是对内心世界的刻画，也具有典型的玫瑰博士风格，充满了艺术灵性，专注于对个人经验的思考。 那这首 Silver Queen 呢，一经发布就引发了乐迷的关注和点赞。他们说可以的呀，这很玫瑰博士，优雅浪漫，旋律也超级好听。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大家都认为好听的 Silver Queen 送给大家。 As I brought her back across the house, kiss me and kiss me sweet in my soft arms 子音乐大行其道的今天，摇滚仿佛正在被人们逐渐的遗忘。好在总有人在坚持着那些最初感动了他们的音乐，还有本真的表达着自己内心百变的情感。玫瑰博士这支由四个年轻人组成的乐队，三年来默默扎根于上海这片霓虹闪烁的魔都，以少年特有的热血和敏感，希望那些尘封于记忆中属于青春期的感动再一次带回给我们。 有人说啊，玫瑰博士的音乐总是带着一种浓郁的孤独感，他们每一首都在用玫瑰的语言书写着难忘的个人经历。贝斯手呱呱说呢，所有艺术的形式都是相通的，会在意其中一样的人，大部分呢都会在意其他。 那呱呱说啊，以前读书的时候想画画，学画画的时候呢想做音乐，做音乐的时候又想写东西，说到在意的作品就更多了。 最近在读《观看之道》，影像类的推荐一个影像艺术家塞西尔 B. 埃文斯，那是近几年来看过最有思想的影像艺术家了。 是的，那么下面呢，带给大家一首来自玫瑰博士乐队的《洛斯汀》。大家在听歌的同时呢，有什么想要表达的感受和想法？没错，就是欢迎大家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我们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来发表你这一刻的听后感。博士乐队呢，作为一支新晋乐队，成员们的个人风格也十分鲜明。他们有着一个沉静并且喜欢民乐又热爱料理的主唱，有与大海为伴的 indie 吉他手，还有来自美院有着十多年钢琴功底的贝斯手，还有喜欢研究哲学与宇宙、信仰佛学禅宗的鼓手。 真的是一支特别独特、拥有属于玫瑰语言的乐队，在静谧的美丽中呢，带有内敛的芬芳，缓缓沁入听者的身心。像玫瑰博士这样以全英文写作的乐队不在少数，但他们这么诗化瑰丽的英文歌词却在国内是难得一见的。 玫瑰博士呢，用新专辑《静》回应了他们头上顶着的最具艺术气质的新生代另类摇滚乐队的名头。在这个玫瑰博士的粉丝当中呢，看到一位叫做樱桃的可乐君的乐迷写到评论说啊，玫瑰博士的英文歌词写得很有哲思，这一点呢就已经超出了一些国内唱英文的乐队了。在编曲和演唱上呢，可以说都没什么硬伤了，一些个别部分的旋律可以说是非常的好听，只是要注意有几首歌当中出现的噪音使用比较突然。 其实啊，我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位比较内行的乐迷，对不对？他说个人最喜欢玫瑰乐队的这首歌 Mary Star， 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 Love kiss goodnight. 是的，从国外摇滚乐黄金鼎盛的60年代一路走来啊，有许多璀璨的名字印刻在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热血翻涌的少年心目中。其中呢，27俱乐部呢就已经成为了热爱摇滚乐人们之间呢口耳交传的街头暗号一般的存在。 哎，那什么是27俱乐部呢？ 你看啊，像这个吉他大师 Jimi Hendrix， 还有这个著名的涅槃乐队的 Kurt Cobain 哈，这些摇滚天才纷纷在27岁英年早逝。正是从这一刻起，便有了27俱乐部这样一个神秘而又戏剧化的典故。这首呢 27 Clubhouse 呢是玫瑰乐队的早期代表作品。当初呢，四个少年在排练房里写出了这首歌。 这首 27 Clubhouse 以 Alternative Rock 的曲风讲述了玫瑰博士对生命生活本质的态度，而这首歌既是献给27俱乐部里的逝者，也为了纪念他们的好友任航。所以新单曲的封面呢，也是经过模糊处理的一张玫瑰博士鼓手一冰与任航的合影。对于任航的离去，所有乐队的成员至今仍感遗憾。 嗯，那玫瑰博士希望通过这首歌的表达呢，命运终须自己掌握，每一颗行星呢都要经历漫长的独自旋转，完成对时间的克服。好了，那说了这么多呢，又到讲道理的时间了，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首 27 Clubhouse。 玫瑰博士乐队想要表达的话语都已经唱在这首歌里了，一起来听一下。欢迎回来。玫瑰博士的几位年轻成员啊，将他们的心性和本真可以说是自然地挥洒于柔唱的音乐之中，而他们的创作力和发展速度呢，也同样的惊人。在短短的两三年的时间里，玫瑰博士以他们特有的能量，从默默无闻一跃升为如今年轻乐队中最令人关注的其中之一。 嗯，别忘了玫瑰博士乐队的巡演收官战是今年12月30号在上海的育音堂。我们也相信玫瑰博士的明天会更加令人欣喜。他们希望在现实与虚空之间，在细节与无常之间，在冬天与夏天之间绽放。我们也希望他们如愿。 OK，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摇滚榜官方，以及新浪微博来搜索中国摇滚榜，添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了。那收听节目呢，大家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喜马拉雅、企鹅 FM 搜索中国摇滚榜。好了，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下期再见。我是张亮。 我是小奥。 拜拜。 拜拜。 本节目由中国音像协会、深圳国家音乐产业基地主办，北大青鸟音乐集团出品。每周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等你来摇滚。 学生原创音乐榜，用敢做敢当的原创态度，在音乐的道路上绽放自我。有原创，大不同。 Fresh Radio。